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、紧急国民行动和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19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责难司法部包庇三星电子副会长的营私舞弊行为。记者会上，继一些人发言后，宣读了题为《司法部在金钱面前屈膝，法治主义摔掉在地上》的会见书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和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律师、法学教授及研究师20号在首尔投入十局静坐斗争，表示抗议司法部阻挠拘禁犯下营私舞弊行为的财阀。